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四集，胡真一对我说，他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原因很简单，在苏联88旅时，大家是抗日战争的战友，没有先知先觉的知道金日成同志后来担任了朝鲜国家的领袖，人家是国家的领袖，日理万机，还能有时间会会咱们吗？然而反响出乎意料的快，不仅胡真一得到了邀请，连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出生的儿子王辽宁也受到了郑重的邀请。1994年5月6号，胡真一和儿子王辽宁乘坐火车抵达了平壤市。1994年5月7号的平壤，风和日丽，两辆豪华轿车载着胡真一母子驶向平壤妙香山主席府。走进主席府的会客厅，微笑着的金日成带着原抗日联军战友王玉环、李珍等人迎了出来，握着胡真一的手，金日成说，老战友啊，找了你50年，我很想念你们呀。这句充满生死战友之情的、充满真挚情感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不禁潸然泪下。金日成又和王辽宁握手，叫王辽宁的苏联名字，这就是沃洛加，我还抱过你呀、哎呀，你长得太像你父亲了，不过你的身材没有他的高大呀。王辽宁激动地说，金主席，我们也非常想念您呐。在宴会上，胡真一欣喜地看到金日成主席不但精力充沛，而且食欲也不错，他吃完了一碗冷面还要再添。金日成殷切地挽留胡真一，他说，你在我这里啊，起码要住上一个月，好好把朝鲜中游一下，到各地去看看。胡真一高兴地接受了金日成主席的建议，答应在朝鲜观光20天。欢乐的气氛始终贯穿着战友相聚的宴会，胡真一访问朝鲜的照片后来刊登在《朝鲜画报》上。20天的观光很快过去了，胡真一即将踏上归程。1994年5月30号，金日成主席在自己家的别墅里设宴，给胡真一母子饯行。一别50载，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激动的胡真一时竟然不善于表达了。互赠礼物之外，金日成主席还特别赠送了胡真一2万美元， 吉日成主席突然逝世的消息，胡真一是从电视新闻里得到的。如晴天霹雳，胡真一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残酷的事实。胡真一是抗日联军的老战士，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兵，什么样的生死离别他没有见过呢？但是金日成的逝世还是让他倍感悲伤。1997年，胡真一照例得到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正日每年的邀请，这时倾其所有帮助朝鲜人民度过自然灾害的想法已经在胡真一心中涌动了多年。临行前，他拿出金日成主席1994年给他的20000美元，并且动员儿子拿出全部的积蓄，委托丹东市人大购买了100吨的精致面粉运往朝鲜。随后胡真一也坐上驶向朝鲜平壤的列车，车到达了新义州，列车长奉命特地转告胡真一，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正日非常高兴，他很感谢胡真一妈妈，他已经下令将这100吨面粉全都转交给朝鲜军队。抗日联军老兵胡真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开朗豁达的个性。我问他，能说说您的收入吗？他笑笑说，7000多，可能还会涨，翻倍呢。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胡真一问我，你为什么问这些啊？我说，我曾经采访了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希望日中不再战，不再千百万的死人，希望政治家把民族之船引向和平而不是战争。他们无一例外的喋喋不休地问起中国抗日老兵们的生活状态，其中包括工资、医疗卫生、储蓄、住房、老有所养否、村里的道路是否泥泞、城市和乡村的教育如何、是否依旧使用庄稼杆子搭成的厕所、电视、收音机有吗、中国农村盖房子用上水泥了吗、还是土坯房吗、中国抗日老兵现在健在的还有多少、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老兵生活怎么样、黑龙江的大姑娘还吸烟吗、东四牌楼还在吗、北平还有洋车吗？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和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第3路军政委。建国以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曾当选为党的8大代表和第1、第2、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仲云190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1923年考入浙江省杭州第2中学的前身私立蕙兰中学。同一年因为反对曹锟的贿选受到同学的拥护，在校期间受新青年、向导等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熊庆来教授的学生，和华罗庚是同学。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 国民党在上海制造了412惨案。许多共产党员在北京串通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白色恐怖的环境下，1927年5月，冯仲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此后，中国少了位数学家，却多了一位著名的抗联将领。1929年，冯仲云因为参加党的集会，被驻防北京的阎锡山部所逮捕，在监狱中受尽了磨难，曾经在刑场陪绑。但是这些磨难不但没有摧毁他的革命斗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冯毅罗大姐对我说，在当时这个革命形势之下，他看到就是当时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呢。1930年10月，冯仲云出狱以后，由于身份的暴露，无法再在北京待下去。经清华大学的教授介绍，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从此呢，他开始了哈尔滨的地下党生活，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1930年3月，冯仲云与北平文化界的娄宁先、谢冰莹、刘尊奇、王野秋等人组织了文学团体展望社。1931年，冯仲云把远在江南的妻子薛文接到身边，引导年仅18岁的妻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革命事业为起点的爱情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白色恐怖下，他们东躲西藏地开展党的工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用孩子的哭声掩盖着印刷机的声音，他们用孩子的哭声来掩盖印刷文件的声音。而冯仲云的家也成为满洲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和工作站。1932年，冯仲云奉党的委派出任全满反日总会党组书记，第二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同年与爱妻薛文别离，直到12年以后，夫妻才重获团圆。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了汤原，在那里他整顿组织，发展党员，解决了党团员民族分布不合理的问题，领导秋收抗租，办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重建受了挫折的汤原游击队。冯毅罗说，父亲一直念念不忘朝鲜族老奶奶李在德舍身救他的故事，就是来了一帮人扛着枪的，也分不清是土匪还是伪军，就说要抓共产党。后来奶奶急中生智，把他的眼睛赶快藏起来，你就装哑巴。那些群众真好，说这就是他的哑巴儿子。而我父亲一直都记着这件事情，他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如果没有李在德奶奶，也没有我的今天。当冯仲云在老交通员的带领下步行1000多里走回哈尔滨的时候，身上满是虱子，棉袍破旧不堪，和乞丐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老交通员的苦难身世和他的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只要你抗日打鬼子，我一辈子带着你走路。1933年11月，省委秘书处由马家沟河沟街搬到小荣街2号。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这里安家，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客厅的大沙发靠背里。冯仲云的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总指挥部和省委的文件库。在这里，冯仲云夫妇曾多次的躲过敌人的检查。地下斗争是残酷的，危机四伏，难道他们不怕吗？ 而且还有一个仅仅才两岁的女儿。冯一罗大姐深情地说，我们现在有人对他们没办法理解。我说，我能理解呀。他首先考虑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完成，因为如果他不完成，千千万万个人头就要落地呀。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因此他就不怕牺牲了，不怕死。1934年叛徒的出卖使得哈尔滨不能再待下去了，冯仲云去了抗日游击队，薛文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的老家。临别前，党组织安排他们见了一次面，冯仲云对妻子说的一段话让冯一罗至今深深的感动。他说，咱们这次离别也可能永远见不到了，但是即使这样，你绝不能辜负党。你回去以后也可能很快就能回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去的地方，也可能过10年15年咱们还能见面，那就是咱们把日本鬼子打出去的时候。我说，妈，你那个时候哭了没有啊？她说，好像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爱国家使得东北人民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感情成为他神经的每一个细胞。可谁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12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以草根树皮充饥，在-40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193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8.1宣言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以及抗日武装部队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冯仲云以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到下江指导工作，他重整北满抗日阵容，以抗联第3军、第6军、第9军、第11军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之后部队在嫩江北安一线打击日伪反动势力。李兆麟、冯仲云指挥的抗联第3路军是当时东北抗日队伍中力量最强、战斗频繁、对日寇打击很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数10万日伪军，有力地配合全国的抗战。1942年，在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指导下，3个陆军合并为东北抗联野营教导旅，冯仲云任旅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而在此期间，冯仲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及军事理论和航空兵战术。政治理论和军事科学都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抗战胜利，彭真在沈阳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3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25000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之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1945年，回到东北的冯仲云立即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从春到秋，从秋到夏，冯仲云对妻女的感情就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一样坚定，海枯石烂，不变的是心。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事业，造就了两位坚强的战士。在他们不乏浪漫和温馨的生活中，中间为国 使东北人民不受奴役，使他们舍生忘死，为之奋斗一生的崇高信念。1949年，冯仲云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烈士遗孤得到了最妥善的安置和最好的教育。1952年，冯仲云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该馆保留的新善本，至今乃是国图的瑰宝。1954年至1968年，冯仲云在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任期内为新中国的水电业解决过许多重大科研课题，培育了大批英才。我在采访抗战。1968年3月17号，冯仲云离开了人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小哥，回来了。今天聚会的时候剪了票头。哎，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猫。浪姐想做啥？浪姐想多花。小姐想吃青蛙。花花总是叫我小傻瓜。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 长城润滑油。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

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整。